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232集。刘万生也没想到唐默会如此直白地提问这种问题，他错愕地看着唐默，眼神里多了丝审视。唐默淡定地等着马赛克的答案，然而这个小姑娘听了唐默的问题后，眼神古怪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马赛克双手叉腰，哈哈大笑起来。 对呀，可以问啊，你问啊，我都可以回答，这些答案我都知道，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这个大坏人，之前不让我说话，不肯陪我演戏，不肯陪我玩，就知道开游戏。现在游戏开了，你如愿了，又想问我游戏怎么通关？求我呀，你来求我呀。 嗯，我求你。马赛克、刘万胜、林倩都愣住了，连白若瑶都没想到唐默会这么简单地说出求人的话。他愣了一瞬，接着不满道： 喂喂，唐唐，之前我让你求我，你不求我就算了，还要打我，不带这样差别待遇的。 唐默没理会白若瑶，他十分诚恳地看着一脸懵逼的小姑娘。我求你，告诉我到底怎么通关，如果两队一起通关算谁赢，赢了的队伍有什么奖励，输了的队伍有什么惩罚。还有，顿了顿，唐默眼神坚定，这个游戏禁止暴力吗？唐默并不是随便问马赛克这些问题的。首先，游戏规则里曾经提到过，马赛克被困在中间的格子里不可以出来。其次，马赛克最倚仗的武器是大火柴，现在他的手上并没有大火柴，他绝对不是唐默的对手。所以，现在的马赛克对唐默来说是一个实力较弱、可以尽情欺压的黑塔 BOSS。有了和兔子先生讨价还价的经验，唐默不会放过这种欺负弱小 BOSS 的机会。而且唐默和马赛克是老熟人了，他对这个小女孩的脾气也有点了解。马赛克不像马里奥、匹诺曹，他喜欢的是杀人放火，不喜欢捉弄人类。他很遵守黑塔游戏的规则，大多时候不会刻意隐瞒游戏规则，只要问，他应该会回答。唐默目光诚恳地看着马赛克，由于他本身长得还算不错，在这么真诚的目光下，唐默自认为的。马赛克有些别扭地别开脸，小女孩咳嗽两声，双手撑在桌子上，拖着下巴，没好气地说道： 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地求我了，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刘万胜和林倩的脸上顿时出现一个大写的卧槽，连白若瑶嘴角的笑容都僵了一瞬，三人的内心此刻达成了一个共识，这样也可以，这样还真的可以。马赛克懒洋洋地说道： 通关游戏的规则，把书给我当然可以通关啦，妈妈就喜欢让我读书，她一点都不想给我一个快乐的童年，要是她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在读书，肯定不会吃了你们。当然，如果我读的是语文书，妈妈就会给语文老师工资，吃了没用的数学老师。 场上就唐默还站在起始格子里没出去，马赛克抬起头，透过那浓浓的马赛克，唐默感觉到小女孩的目光注视在自己身后的数学两个大字上。马赛克哼了一声： 哼，比起数学，我更喜欢语文，才不想读你的数学书。 那同时把语文书和数学书交给你呢？马赛克刷的扭头，娃娃脸青年对他眨了眨眼睛。马赛克傲娇地说： 你没求我，我干嘛回答你的？ 我求你。 现在的人类脸皮都这么厚吗？ 小姑娘揉着脑袋，开始怀疑起自己以前见过的人类玩家是不是变种的人类玩家，他们人类都这么臭不要脸吗？郁闷过后，马赛克乖乖回答： 同时给我的话， 那显得你们这些老师水平都很一般啊。这是我自己爱看书，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妈妈当然不会给你们发工资，她要给我带好吃的小兔子小袋鼠呢，才不会理你们，说不定还会觉得你们好没用，吃了你们好啦。 唐默和白若瑶同时眯起眼睛，一队通关可以得到奖励，另一队肯定死亡，两队同时通关肯定没有奖励，还可能全部死亡。 原来是因为这样，之前才死了那么多人吗？ 唐默暗自想到。北大的这个现实副本开启时间不长，一共也就几十个北京玩家进入其中，可他们是有组织的来探索现实副本的，死的人不多，却个个都是北京玩家中的佼佼者，其中不乏四个玩家是同一个组织的队友。然而面对这种你死我亡的选项，他们一定不会选择合作，最终导致全部死亡。是的，这个游戏真正致命的不是书籍的所在位置，也不是玩家可以走的格数，而是两支队伍愿不愿意合作。唐默站在格子里很久，迟迟没有动作。对面的年轻女人忍不住说： 喂，你到底还走不走？谁知道那个狼人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要问的问题都问完了，你快点走吧。 都问完了？白若瑶语气古怪地说。年轻女人一时没明白过来，唐默定定地看着格子中央的小女孩，淡淡地说：这个游戏禁止暴力吗？马赛克突然发出一道尖锐刺耳的笑声，这声音好像指甲划在玻璃上，嘎吱难听。林倩和刘万胜纷纷堵上耳朵，唐默也皱起眉头。叫了三秒钟，马赛克才停下来，他非常夸张地反问道： 你们这些人类都这么坏的吗？还想着杀自己人，好坏啊，你们都是大坏人。 说到这儿，他猛地停住，话锋一转： 不过我喜欢，可惜这个游戏不算是允许暴力的呀。 唐默说。怎么说？面对杀人的问题，马赛克相当有耐心。 当一个玩家进入格子里后，就像你踩在这个格子里对吧？ 他指的是白若瑶。白若瑶指了指自己。我？ 对，你现在站这个有书的格子里，格子的光膜是亮着的，你试一试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这个格子。 白若瑶伸出脚，脚尖碰到格子边缘时被一道无形的墙壁拦住。 你走不出去的，因为没轮到你的回合你就走不出去。一个格子里可以容纳无限多的人，但是只有第一个进入格子里的玩家才拥有格子光膜里的物品的所有权。 顿了顿，马赛克挠挠头： 这个不是很好解释，就是唐默要是现在也走进这个格子里，这本书的所有权还是这个小白脸的，不属于唐默，你们懂不懂？ 小白脸白若瑶无言以对。唐默忽然觉得马赛克还挺可爱的。刘万胜说： 我懂，但你说的不算允许暴力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允许还是不允许？ 允许啊。 马赛克说： 就是唐默你走进这个格子，你要想杀了这个小白脸随你杀，但是他死了后，他的尸体就永远存在这个格子里，因为他的回合已经被迫结束了，所以他永远不会离开这个格子，哪怕你想把他的尸体丢出去也丢不了，这个格子里的物品永远属于他。他的尸体。 这不等于禁止暴力吗？ 杀了也没办法改变格子里物品的所有权，那还杀了干什么？然而林倩刚说完这句话，脸色刷得大变，她忽然明白马赛克这句话的意思，她警惕地看向对面，看向刘万胜和唐默。白若瑶的注意点则与众不同： 你叫他唐默，却叫我小白脸儿，你不觉得他比我更小白脸儿？你之所以这么叫他，难道你和他认识？ 马赛克毫不避讳： 我当然认识他，我还很鄙视他呢。 白若瑶来了兴趣： 鄙视唐，你为什么？ 轮到你了。 唐默冰冷的声音响起，白若瑶抬起头，发现唐默已经往前走了一格，现在轮到他的回合。白若瑶耸耸肩，朝前面的格子看看，又朝后面的格子看看，最后他向右侧跨步，到了斜对角线的一格。如果把整个网格分为纵向一到五个坐标，横向 A 到 E 坐标，此时此刻白若瑶站在 D 二格，林倩站在 A 二格，刘万胜站在 A 四格，唐默站在 E 四格，每个人各自可以走七步，现在才走到第二步。刘万胜朝唐默使了个眼色，唐默点点头，两人按照计划行事。唐默走进有书的格子，刘万胜帮助他保证格子里的光膜是亮的。白若瑶这个人行事诡谲，不按常理出牌，和他靠得太近容易发生意外。唐默揣测白若瑶的格子走向，选择另一边的书，然而他往哪儿走，白若瑶就往哪儿走。等到第六步结束，唐默站在 E 三格，白若瑶站在 D 二格，刘万胜站在 B 二格，林倩站在 B 四格，书籍在 B 二格和 E 二格里。轮到白若瑶行走，他笑眯眯地往前一跨，进入 E 二格，点亮了这一格的光膜。第二个要走的是刘万胜，他毫不犹豫地走进 C 二格，将白若瑶和马赛克的格子熄灭。第三个是林倩，他的脸色不是很好看，他走进 C 四格，马赛克的格子又亮了起来。最后是唐默，和所有人想的一样，唐默横向走了一格，没有点亮白若瑶所在的格子，顺便还把马赛克的格子熄灭了。第一轮游戏迅速的结束，毫无疑问，四个人全部没有通关。黑塔机械般的声音响起， 第一轮游戏结束，玩家没有通关，请玩家回到自己的格子，等待第二轮游戏开始。 刘万胜突然说，你们想求我们吗？白若瑶和林倩正回头，突然一道平静的男声响起，两人一起转头看向那个长相平平的年轻男人。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